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82集。 过了一阵，朱韵不自觉地哼了一首曲子，任迪笑了。 你喜欢这首歌？ 喜欢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吗？ 知道啊。 任迪扭过头看他。当年图书馆的天台上，朱韵忙着写代码骂李寻，任迪在一旁高贵冷艳地弹吉他。他们度过了无数个青红色的黄昏，这是后来为数不多能让朱韵想起就会会心一笑的画面。任迪看了他一眼就转回头，两人一起盯着天花板。那酒店很高级，墙壁上贴着浅色的印花壁纸，头顶的水晶灯晃得人想流眼泪。那次见面，任迪虽然看起来很辛苦，但远没有现在这样疲惫。 是京城吗？ 朱韵试着问。金城是小六子的本名，当年那个被李寻戏称小妞的人，现在是青红乐队人气最高的成员。时代变得很快，不知从何时起，金城这种长相阴柔雌雄莫辨的人占据了大众的审美。任迪听到这个名字脸色冷淡，没了酒他便点了支烟。任迪离开学校那年就跟京城在一起了，这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。任迪很傲，有时他那股劲儿上来比李寻还让人头疼，大家都不相信那个瘦弱的京城能追到他，可他们就那么在一起了。 你们也六年了吧？ 朱韵算了算。 挺久了。 任迪抽着烟不带任何情绪地说。 人是会变的。 他笑着问朱韵， 你说这世上不能同甘的人多，还是不能共苦的人多？ 都很多。一直过得好，忽然不好了就会出问题。如果一直过得很苦，忽然变好了也容易出问题。 没错。 任迪轻描淡写的一笑。 任何感情都扛不住时间和变化。 总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太上火，看开点。 哟，现在都轮到你来开导我了。 任迪把烟直接碾灭在桌子上，扯了扯嘴角。 你管好你自己得了。 想开点。 你怎么可以老太太似的？ 任迪忍不住道。 你以前不这样啊，现在怎么越来越往傅一卓发展了？ 你别骂人好吧。 如果说这些年朱韵的老朋友里谁过得最好，恐怕只有傅一卓了。六年下来，这位拉丁巨人不出意料还是没有固定舞伴，但他也不愁，在城西自己开了个舞蹈班，专教小朋友跳舞。朱韵曾经去过一次，舞蹈班开设在一个很普通的小区里，不过他品味很高，装修很讲究。朱韵去的那次正好赶上表演，昂贵的进口地板上坐着一堆家庭主妇，看着自己的小孩在前面一顿狂扭。说起来，任迪能跟傅一卓认识，也是朱韵的功劳。当年傅一卓费了死劲终于大学毕业，被他爸抓回去经商，后来他偷偷跑出来到这边开了个分文钱都挣不到的舞蹈班。只不过他自理能力差，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，他在这儿又没熟人，只能求助朱韵。当时朱韵正在美利坚披星戴月点灯熬油，便把这件事托给任迪了。傻逼。这是当年任迪初见傅一卓的时候给出的评价。几年过去，他的评价改了。 厉害。 任迪又从烟盒里取了根烟，懒懒地说， 我见他的次数也不多， 但他几乎没变化，次次都那样。这年头能让自己开心是最大的本事。要喝酒吗？ 别喝了，你都喝多少了？ 别拿你的酒量跟我比。 朱韵白了他一眼，起身想去拉窗帘，被任迪吼住。 哎，别。 为什么？ 黄眼睛。 任迪常年昼伏夜出，皮肤惨白，而且他总化妆，眼睛周围颜色像是渗进去了一样，永远黑黑的。 你知道这屋子加上你等同于什么吗？ 任迪躺在沙发里，一双光洁的长腿随意叠着。 什么？ 墓地。 任迪慵懒地笑。 什么毛病？ 朱韵到底没有拉开窗帘，她琢磨着怎么样才能让屋里多点人气，想了一圈，把电视打开了。结果瞬间后悔，电视正播放娱乐新闻，一家游戏公司的高层大婚，对象正是给他们游戏代言的女明星。这件事最近炒得很热，一来是这位女明星从前私生活混乱，绯闻不断；二来这家公司有多款游戏涉嫌剽窃国外经典大作，为了捞钱毫无下限，圈里名声很臭。现在这两个强强联合的消息一出，马上引起众多关注。不过不管大家骂也好，损也罢，因为这件事，公司马上准备上线的新游戏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曝光，利弊大小谁也说不清楚。朱韵盯着画面中央意气风发的男人，转头看任迪。 酒呢？有多少都拿出来吧。 任迪翻他一眼，起身拿酒，悠哉道： 高建宏惨了。 怎么？ 那女的我认识。 任迪一副看热闹的表情。 吸血鬼一只，以前勾搭过我们键盘手，没成功。高建宏看女人的眼光不行呀。 朱韵看回电视，刚刚的新闻已经过去了，她愣了一会儿神，直到任迪把酒杯塞到她手里。如果说这些年来有什么事是她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好的，恐怕就是应对这家公司。那是他的一块心病，甚至比李寻还要严重，因为至少李寻的事是有结果的，他的时间凝住了。而这家公司不同，他顶着 L&P 的牌子不停变换着，每一次变化都搅动着朱韵的神经。朱韵和任迪喝得酩酊大醉，一觉睡到太阳西沉。朱韵好久没有喝得这么醉，胃里不舒服，在洗手间大吐特吐。洗手间没有拉帘，他一抬眼看到外面天色像他的脸一样通红发烫。血色的火烧云绵延十几里，市中心最繁华的区域，一栋大楼傲然挺立，楼门口竖着巨大广告屏，上面正在播放该公司马上要上线的游戏资料片。一辆出租车停在公司门口，车上下来个男人，身材高大，一身黑衣，他单肩背着行李袋，也是黑的，整个人像抹不开的雾。正是下班时间，来往路人行色匆匆。男人站在那栋大楼门口驻足半晌，缓缓迈开步伐。吉利公司一楼，空调将大厅吹得冰冷无比，前台两名女接待一边整理手头的东西，一边偷偷往旁边看。走廊右侧有一面宣传墙，上面挂着公司近几年发布的项目，还有公司领导参加的重要活动照片。那个男人站在宣传墙前，他刚来前台询问的时候，给两个接待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个子很高，通身黑色，衣服质地偏硬，整个人像是用刀一下一下削出来的。搭着那双沉默的眼睛，给人一股说不出的生僻感。可他们还是忍不住看他。电话响起，一名接待员接通，小声说： 高总。哎，好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放下电话，他起身对宣传墙前面的男人说， 先生，您可以上去了，高总在6楼会议室。 那人转过身，一语不发往电梯走。中央空调开得低，不止一楼大厅，整栋楼都是冷冰冰的。从电梯出来，正对面就是一间开阔的会议厅，外面的玻璃门擦得一尘不染，里面是条端正的长桌，周围一圈真皮座椅，角落里摆着两盆修剪好的植物，是房间唯一的暖色。会议室里有3个人，两人站着，一人坐着。察觉门口来人，三人一起看过了。坐着那人只看了一秒，便接着跟下属交代工作。说了十几分钟，两名下属带着笔记离开。人都走光，高建宏终于抿了口茶，抬头看向门口那人。 好久不见啊，李寻。 田修竹来接朱韵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诡异的场面。两个酩酊大醉的女人交叠着躺在沙发里，人迪衬衫扣子解开，近乎全裸，手搂在朱韵的腰上呼呼大睡。 真不愧是摇滚歌手啊， 田修竹感叹。朱韵被人迪挤在里面，人迪大长腿勾着她，田修竹试图拉人迪的脚踝让她松开，被人迪睡梦之中狠蹬了一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